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首先提醒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一个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 100.6，或者另外一种呢，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里面的聊天室功能里面，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天儿越来越凉了啊，冬奥会呢也是马上就要临近了，已经临近了，马上就要召开了。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很多人的冰雪的热情是非常的足啊，对冰雪运动产生了兴趣。特别是有一些平常在春天、夏天、秋天啊专门从事某一项运动，或者说热爱某一项运动的，在冬天进行不了了，那他们可能也把自己的战场转移到了这个冰雪上。转移到了冰雪战场上。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冰雪运动当中的滑雪。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石景山区冰雪运动协会的副主席孙健，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健。 哎，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好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嘉宾也叫孙健，好像也是这个声，也是这个声音，很巧，这就是一个人，是吧？ 对， 就是我们的这个铁刷俱乐部的创始人，铁刷骑行俱乐部的创始人孙健。 对啊，孙长老孙健， 同时拥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啊，但这个他是水利工程师的这个身份，大家也很熟悉了啊。他没想到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跟冰雪运动还沾边了。 其实我们骑行和滑雪是不分家的 啊，这也不分家。 对对对对 啊。怎么就这么不分家呢？骑行跟滑雪看起来好像并不像啊。 这得这样说啊，因为我本身呢，是咱们北京那个就是自行车圈子里的算是一个老骑友了， 很有名的一个人。 然后呢，同时呢，我是从2002年开始滑雪，然后也一直在冰雪天地里面呢，反正就是做一些公益事业啊，做一些活动，所以渐渐的呢，就是也被雪友们所知晓。那么呢，其实我另外一个身份呢，就是咱们冰雪的一个老雪友啊，也是冬天呢滑雪，夏天骑车。同时呢，把更好的资讯或更有意思的故事呢，通过北京广播电台跟大家呢讲一讲。 我其实还想，您还有什么别的身份吗？ 身份呢稍微多点，斜杠多了点，但是呢，主要的这个业余爱好就是浪迹天涯的骑行，和在白色鸦片上飞驰的滑雪，主要的兴趣爱好。 这是兴趣爱好，但本职工作呢是一个 水利工程师， 没错。 就像咱们冬奥的水利项目啊什么的，都是由我来主持设计的。 厉害厉害厉害。好，那今天呢咱们这个来聊一聊滑雪。聊滑雪之前，现在已经冬天了，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就已经没骑行了呀？ 最近啊，其实实话说啊，就是因为咱们今天呀也是跟大家唠了嗑，讲讲主要讲讲是滑雪，因为滑雪的肚子里的这个存货呀粮食也很多。但是骑行呢，因为就是现在呀冬季嘛。冬季呢，就是按说是不太适合骑行了。 对。 但是呢，最近呢，因为我们周末呢发现了一些好的地方，所以呢，用两三分钟呢，也可以跟大家讲讲冬季骑行啊，真有一些好玩的地方。 真的吗？ 哎，对， 可以说一说。 就是是，其实啊，因为我本身是我每个冬天呀风雨不坠的，就是一直骑行。它毕竟它锻炼身体，而且呢，你越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冬天骑行的。为什么呀？因为啊，冬天的时候啊，你人裹在这个大就厚重的衣服里啊，就当然我是喜欢多穿啊，我从来不少穿。毕竟是我是玩冬天的胡同游。所以呢，你穿的越暖和越好，就感觉啊，这人啊跟世界呀、就是形成了就是两个平行空间了。你在你的这个衣服里面、帽子底下，你裹的这个身体啊微微发热，非常的舒适。然后呢，而且呢又有这个咱们叫连体帽啊一遮呀，感觉这世界是清零的，就是很空灵。 然后你外面就是复杂的，就是特别喧嚣的世界，等于是两个世界。同时呢，也是在骑行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冬季的街头呢人少， 嗯， 然后呢那个就万物呢有点万物凋谢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是另外一种美，尤其是北京的街头。 没错啊，所以冬天骑行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就是别放坡就行 啊。对，那肯定那个时候也放不了坡了。 嗯， 只不过我们最近是去那些骑着自行车去那些博物馆， 嗯， 都是免费的，尤其是我们最近觉得最好的是铁路博物馆和北京规划博物馆，两个博物馆是挨着的，骑着自行车呢就在前门的东大街， 嗯， 非常的近，而且呢也特就是你到现场你就可以拿着身份证预约去进去了，一旦进去你就会发现，我天，别有洞天，这就是我在骑行上的发现。 嗯， 哎，就是咱冬天咱也有地儿去，而且呢一边锻炼一边呢可以学到更多更好的这知识， 很有收获啊。 对， 如果呢您是这个刚打开收音机，然后看着这期节目的标题听我们刚才聊的内容的话，就会觉得是标题写错了。没有啊， 一点都没有。 对，简单的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几句话说了一下冬天的骑行。 对， 那接下来该进入到我们的正题了，那就是这个滑雪。 那就从这个叫什么风火轮变到了两个滑雪板，或者是一个滑雪板。 嗯，首先呢还是想问您呢，这个滑雪我们都知道它这个运动它很有魅力，但是对您来说它的魅力在哪儿？为什么这到了冬天是吧，这个自行车就变成了滑雪板了？在滑雪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呀， 嗯， 你想说收获就捡一媳妇儿。 这 不能说， 不是，这太能说了 啊！这不能说，这个 这怎么不能说呢？这我以为啊，我以为怎么着也得跟骑行有点关系， 就是咱嫂子 不是， 你嫂子是通过骑行肯定收获了，但是人家也爱滑行，巩固爱情嘛。 哎呀，厉害！ 哎，当然咱不说这个，就是咱还是说正话啊，因为毕竟咱们是节目，不是相声，所以说呢，就是滑雪的收获啊，针对于咱们就是说普通的普罗大众。那么呢，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呢，一是锻炼身体， 嗯， 这个锻炼身体呢，因为滑雪呀，它对这个腿部的肌肉啊，尤其是股二头肌、股四头肌啊， 嗯， 它的那个锻炼的强度非常大， 嗯， 而且滑雪呢，大家别忘了，它有这个蹲起， 嗯， 蹲起其实就练你的臀肌、练你的腿肌，尤其是还练你这个左小脑的平衡能力， 嗯， 它这个呢，因为你反复的蹲起，而且要反复的掌握平衡，既锻炼了你的肌肉。又加强了你的骨骼和韧带，同时呢还能够让你这个平衡感呀就是越来越强。那平衡感越来越强说明啥呀，一是越来越聪明，然后呢那个做一些标准的动作，比如说你骑车呀，或者是你在做一些技巧性动作呀， 嗯， 它会游刃有余。第二呢是防止老年痴呆， 嗯， 所以说呢那个滑雪呢它的作用呢是很大的，这只是说对健康， 嗯， 只是说健康。然后如果要是说健康之外的呢，那就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起码你有地儿去玩耍。 嗯，没错， 因为以前咱们北京冬天干嘛，冬储大白菜，在家打会儿牌，然后呢那个看个电视，沙发上嗑瓜子儿，因为冬天太冷了。 嗯， 要么呢就去滑冰， 嗯， 什刹海呀，还有什么那个后海呀，咱们去滑冰。 嗯， 但是滑冰呢现在管理越来越严了。 嗯 啊，你那个冰层不过15厘米还不让你上冰。 嗯， 哎，总之呢，而且冰层还有一个掉冰窟窿里的危险。 是啊， 哎， 而且这滑冰啊，现在因为很多的室内场馆都非常的发达，也都非常的方便。 嗯，对， 所以其实一年四季如果想滑冰的话都可以。 没错， 但是 一年四季 如果说春夏秋天想滑雪的话，其实现在也有室内的那种，但是那是假的。 对，那也不能是不能，人家是 模拟 人家是造雪， 啊，不是 现 啊 不是， 啊，您说那个跟我说那不太一样，您先说 啊。你说的那个啊是在大商场里头， 像机器似的那 种，啊，像机器 那 种, 那种它是带滚轴的， 对 对, 对， 是那种防雪滚带， 对对对， 那个其实一般就是咱就是说一句啊，就比如说像很多大商场里面，然后它主要是教孩子，它是亲子的， 嗯， 它的那个特点呢是就是一是雪速可调， 嗯， 二是呢新手开发，三呢也是那个春夏秋冬什么时候都能练。哎，这个就在家门口商场里头， 嗯， 但是咱也有室内的大的滑雪场， 是是是， 对不对？你比如顺义的， 那就是比较远 啊，顺义的比较远的大室内滑雪场， 是平谷也有一个室内滑雪场啊。 好像是 我几年之前听说要弄一个，我不知道行不行。 听说要弄，因为我知道的最有名的是顺义有一个大的室内滑雪场。 嗯， 不过鸟巢人家也可以做室内的。 嗯， 鸟巢也可以做。当然了，咱们真正的滑雪啊，就好像是以前我一直说的，真正的水手一定是在波涛骇浪里头去锻炼出来的， 嗯、 而不是在游泳池里头、 嗯。 所以说呢，真正的滑雪呢，还得是露天的，就是去北京或者是周边的各大滑雪场， 嗯、 去体验那种在雪上飞驰的感觉更好。 嗯 啊，那么刚才说了就是两点，一点是身体对身体好， 嗯， 增加这个你的肌肉强度、骨骼强度， 嗯， 还有呢，对你的平衡感啊、小脑锻炼非常好，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能够消得浮生半日闲、两日闲， 嗯， 最主要的还有一点呢，你可以在滑雪圈里交到很多朋友。 这个我想问一下您啊、 嗯、 就是首先呢这个您在这方面很厉害，不管说是这个滑雪也好还是骑行也好， 嗯， 都能交到很多的朋友，但是这两个运动在我看来很难交到朋友 啊。 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孤单的运动。 对啊，因为滑的过程当中他你离其他人都挺远的，骑行其实也是，就算 对对 就算就在前后的话，说话也未必能听见。 对， 那如果要是并排骑的话呢，还有一定的危险。 对对对，人要所以我们说叫无兄弟不骑车。 所以您是怎么交的朋友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呗。 这个啊，其实朋友很好交，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 嗯， 然后咱们就有共同的朋友。 嗯、 那大家呢都在一个滑雪场里面。你比如说吧，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哥几个，像我跟我发小，哥几个都是40多岁的，从小呢长到大，那你说带着老婆孩子冬天干嘛去啊？那不就是我组织说哥几个发小早去滑雪去吧， 嗯， 然后滑雪呢人家也带一帮朋友，就说一块儿吧，说那个孙老师能教滑雪， 嗯， 哎，那就跟着一块儿学吧。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徒弟，就是你滑雪任何人徒弟，大家 认识了很多徒弟， 对，因为他们管我叫孙老师嘛， 收了很多徒弟 啊，对，收了很多徒弟，同时呢，也有很多那滑雪爱好者呢，比如说我们坐在有时候吧，我们就坐在一个缆车上， 嗯、 就是这个滑雪的上山缆车上， 嗯、 坐在一个缆车上，然后呢聊着聊着，嘿。就聊了，感觉就是三观相投， 嗯， 那就约着一块儿滑雪，你带我，我带你， 嗯， 因为这滑雪呀，它虽然孤独，但是呢，你滑雪的动作是要不断的纠正的， 嗯， 啊，你跟高手呢去练，或者你跟自己呢差不多水平的呢一块儿去切磋动作，就好像是那种练武之人， 嗯， 我们叫互相切磋，那慢慢的你这个圈子就越滚越大，尤其是滑雪，很多人是拼车滑雪， 嗯， 就是我开车，你们三个或四个人坐我的车， 嗯 ，A 个油费， 嗯， 那来。来回呢中间吃个饭呢大家也熟了， 嗯， 所以慢慢慢慢的呢，其实人家滑雪俱乐部反而更容易做大，又时髦还舒服，关键是他中间还有一顿热乎乎的饭，所以说朋友就多了。 那可是您2002年接触滑雪， 嗯， 骑行我记得差不多也是那前后， 没有，骑行是05。 05年， 对， 滑雪还早。 对对对， 怎么没成立一个滑雪俱乐部，成立一个骑行俱乐部呢？ 哎，是骑行俱乐部里面原先衍生出滑雪来了 啊。 哎，所以说呢，当然了，那个术业有专攻， 嗯， 专攻这个就是做社团组织，要在春夏秋冬做，那就一定是骑行。 嗯， 但是呢，如果要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嗯， 去享受那个人生的那种快乐，那呢就不做俱乐部了，就安安心心的滑雪，然后交几个知心好友一块儿呢， 嗯， 去在雪上飞驰，那感觉可能更好，它不累。 我有点听明白一个点啊，就是什么呢， 嗯， 就是您是可以教人滑雪是吧？ 啊，对， 怪不得能交朋友呢。我是教不了别人 啊，那这个一般滑雪场都有教练呢 啊，有啊， 抢了教练的活了呀，这是。 哎呦，这个是这样的，人滑雪场教练一天正经的1800-2200， 挺贵的， 教一天6个小时， 啊， 咱抢了人家买卖不合适。嗯，当然这也不是 啊，这个开玩笑呢。 对 对， 因为都是朋友好友，我又不收钱，说你愿意跟我学，那叫一声孙老师，我这心花怒放，那就教呗，教谁都是教。反正那个也不耽误我自己滑雪。 想必这么多年应该没有什么滑雪教练的朋友是吧？ 啊，对对对，都那些人们同行是冤家，会把我打死的。 哎，可是这个如果要是教人滑雪的话， 嗯， 一般最起码得掌握一个这个倒着滑的技巧，因为当时我学的时候呢，那教练就是，一个小女孩，她那个体格跟我的体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是呢，她就倒着滑，然后把着我的这个。这叫雪杖是吧？虽然体格相差的很大， 嗯， 但是人家这挺有劲儿的，倒着滑，然后就是往这边转呢，往这边转呢。 对对对， 这倒着滑您行吗？ 啊，其实啊，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当然那个听众朋友们，就是滑雪教练啊， 嗯， 只不过是我考了一个滑雪教练证 啊，真有证啊， 对，然后考了一个滑雪教练证，然后呢，就是因为你教别人嘛， 嗯， 当然我从来不收费， 嗯， 你教别人呢，得让别人有一个信服， 嗯， 但是像刚才于越老师说的，说滑雪教练教着你倒着滑，这些呢， 不是不是不是，是滑雪教练倒着滑， 啊，滑雪教练呢， 对对对， 就是他倒着，然后呢推着你， 嗯， 他人家是为了干嘛呀？其实这个话题啊，就是引申到了一个新手滑雪应该掌握的一些基本的技巧或者一些规矩。 嗯， 那人家教练呢倒着滑呢，说明咱于老师啊是非常想什么呀，不摔跟头，然后呢想在滑雪的雪道上呢持续站立时间长，雪感越积累越多，其实是说白了就是谁也不愿意滑雪摔跟头。 嗯， 你要是请个教练呢，科学的教你呢，那你可以叫什么呀，就是快速的成长，这是非常科学的， 没错。 如果你要是说我不花这钱，我不叫教练，那你可以请几个就是这个对滑雪技术比较在行的， 嗯， 给你稍微指点指点，点拨点拨，然后呢你也就慢慢琢磨。像我2002年我就是琢磨出来的，那屁股摔八瓣，摔得不行了都，然后慢慢琢磨，当然到后来进阶的时候也得找教练给你提升， 嗯， 那些就是技巧了。 我其实也是自己琢磨的，瞎琢磨的，这是有 都是瞎琢磨。 我们的听众红果啊，还知道我老家是哈尔滨的，他说这于老师您滑雪滑冰应该都不错吧，是吧， 嗯 啊，还说这个睡火炕，吃酸菜白肉血肠啊，吃冻秋梨冻柿子马迭尔冰棍，出门穿貂绒，这是不是大家或者全国的朋友们对哈尔滨人的固有印象？ 那应该是这样，反正我脑子里也是这样。 这要不然我在这儿这个挨个澄清一下吧，是吧，这火炕啊，现在农村可能还睡，但是基本上也都变成也都是楼房， 对， 就火炕什么的都没有了。那景点那种农家乐肯定还是有 的。去延庆怀柔的农家乐里头还能睡到火炕， 啊， 特舒服。 对，酸菜白肉血肠这个东西还是有的，但是吃杀猪菜或者饭店里面经常吃。冻秋梨和冻柿子，其实我是不怎么吃的。 那东西好吃啊，我看挺好吃的。 对，很多人吃，但是我是不怎么吃的。也就是说，在那边呢，有些人吃，有些人不吃。马迭尔冰棍好像都吃。 马迭尔好贵啊，真贵，5-6块钱一根儿。 哦， 好像是马黛尔。 对，您在那边买的话是5-6块钱一根，而且那个还更好吃。 哦， 要是在其他地方买呢，好像得是10多块钱一根。 我天哪， 就没有这个中央大街上买的好吃。 其实人家那意思，人家听众那意思是你到底会不会滑雪滑冰？ 出门穿貂绒，这个基本上大家早就不穿那些东西了啊。 嗯， 也是想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我有点代表性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哈尔滨的孩子或者东北的孩子，对于滑冰和滑雪，可能都跟我是一样的。就是当时滑冰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我忘了上不上小学了， 嗯， 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我妈就领我去我们家旁边那个大学校园里面就有冰场。到了冬天的时候去那儿，说谁教我呀？我妈说：“你看看没看着那些人怎么滑的？ 自己学。” 我说：“看着了。”她说：“你就那么滑吧。”我说这个可是滑了几下就摔了。我说就是想哭，就是那时候还小嘛。然后我妈就在旁边说：“这个滑冰啊，你就是摔几下就会滑了 啊。”对对对。 然后于是呢，就是确实摔几下就会滑了。滑雪其实也是，滑雪应该是那时候我小学或者啊，就是小学的时候，那时候也算是在那边刚兴起，就是走进了这个平常百姓家。 嗯， 怎么学呢？也是看没看着别人怎么滑的。但是这个时候有会滑的人告诉过我说，你要是想往左转弯的时候呢，就是右脚往外使劲儿。 对对对， 想往右转弯就是左脚往外使劲， 推雪嘛。 然后你想停下来呢，就是俩脚都是这个内八字儿，然后那么使劲。 对对对， 也是，就是摔了一个屁墩儿，摔完之后基本上也就是慢慢的会滑了，会左转右转什么的。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心里头，就在我们这些那个就是普罗大众的心里头， 嗯， 觉得哈尔滨人就天生应该会滑冰会滑雪，因为你在那个雪国世界，每年呢就是这个降雪可能有100多天，就是这个降雪到处都是雪 啊， 嗯，所以我就在我眼里，可能于老师出生在雪国，他就应该掌握滑雪技能。 反正我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么学的滑冰，这么学的滑雪， 是吧？ 但是像什么大小回环，是不是还是回旋的 那 个？ 卡宾 那 叫 那些我们就都不会了，那 个是 那就是真得跟教练学了， 那是高山技巧 啊， 那个就不一样了，比较专业了 啊。 当然这个就有点像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那个加拿大滑雪的时候， 嗯， 也是，就是刚才我就想啊，人家于老师借着这话题，就是人家加拿大，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像温哥华什么的，温哥华什么的，他们就是住在这个滑雪小镇边上，小孩4岁上学就穿着滑雪板去，就是滑着雪上学，那叫越野滑雪。 嗯， 咱们这次的叫北欧两项里面就是这个，它就是越野两项。 很多北欧的国家也是那样的， 他就靠着滑雪板，他出行工具，他就是这个。 对， 你翻山越岭，你如果叫当然了，你就是现在都是什么雪地摩托车， 嗯， 或者是汽车。那在过去它没有的时候，可不就靠俩滑雪板， 嗯。 所以说，人家是属于什么呀？北欧那些国家，它属于滑雪历史悠久国家。 而且呢，在这个冬奥的各个项目当中， 嗯， 其实越野滑雪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个基本上没什么人看的项目，但是在北欧和北美， 那不得了， 那是最火的项目。 对对对 对， 那个是正经的，看你这个滑雪的这个身体的素质以及这个。技能还有动静转换的这个能力，反正挺有意思的。 其实在我看来，那个就是看起来在电视里面看它也是一个挺无聊的项目，但是人家就是喜欢那个。 那这叫什么呀？内行看门道。 对， 就好像咱大多数人看棒球忒无聊了，但是棒球爱好者看的是如醉如痴， 没错没错， 内行看门道。 嗯，好，那这个前面说了这个滑雪的有什么收获啊？ 对， 居然还有意外收获哈、啊！也说了这个它的魅力到底在哪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北京包括崇礼那边的您去过的，您认为比较好的滑雪场呢？ 啊，这个也是跟广大听众朋友们，当然了，如果要是这个滑雪爱好者，就刚好开车都是滑雪爱好者，会心一笑， 嗯， 也就罢了。这个咱们班门弄斧啊，这个咱们北京啊，因为就是介绍滑雪场，肯定都是给这个想滑雪心里痒痒， 嗯， 而且呢，又由于咱们现在冬奥会， 嗯， 国家呢这个大力推广冰雪运动， 嗯， 全民3亿，全民上雪，所以呢，我觉得呢，真是有必要通过节目给大家呢介绍介绍咱们北京以及周边滑雪场。这里面呢，咱不能说谁好谁坏，对吧？ 嗯、 这个不能说， 就各有各的特点， 都特别好。就是现在的滑雪场啊，应该说，咱这样说，相比过去10年前、20年前，就是我刚上学的时候，那肯定是好多了。但是呢，你要说现在说咱北京的滑雪场，比如说南山密云的南山，就是现在呀，北京啊是这样啊，就是一直以来啊，每个区每个郊区县都有一个滑雪场， 嗯， 密云南山 都至少有一个滑雪场， 至少有一个滑雪场、 啊、 就是不错的，能就是叫我们都叫老八样，就是八大滑雪场， 嗯， 密云的南山滑雪场， 嗯， 哎，它的特点呢，那肯定就不用说了，是最奢侈最豪华，滑雪道最多，而且还有 mogul，而且现在还有高山猫狗，就是猫跳的那个滑雪道、 嗯、 那它肯定是就是在这方面它比较全， 嗯， 然后呢延庆的石金龙，石金龙呢在顾名思义就是那些滑雪的顶级的速降爱好者全都齐聚石金龙、 嗯、 滑雪道呢它那高级道呢宽而且呢陡，是在咱们北京境内唯一可以玩高山速降的，这咱就这么一说啊。 嗯， 还有呢像那个平谷的渔阳， 嗯， 平谷的渔阳呢就属于什么啊，就属于那个中级道特别给力， 嗯， 它有两大中级道特别宽，也就是说你有一定的这个水平的人，然后呢又就是咱俗称啊叫半瓶子逛的， 嗯， 说我初级道我已经征服了，高级道呢我就肝颤，那你就是中级道呢就平谷的渔阳， 嗯， 还有呢就是顺义的莲花山， 嗯， 顺义的莲花山呢离北京呢稍微近点，开车呢1个小时，当然就跟那个密云南山一样， 嗯， 莲花山呢也跟渔阳差不多，中级道比较好，高级道不突出，但是呢你要是新手和准新手，哎，那你可以去顺义的莲花山、 嗯、 这个刚才我一说呢，其实很多朋友就知道，哎，那这不就是我们家住郊区，那我不就去就在家门口滑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怀柔的淮北滑雪场呢也不错，但是它是适合新手滑，这刚才已经说完了，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可能是不是 没事， 那就继续展开 了 说， 对 对 对。 然后呢，咱们刚才把这个北京的东边和北边说完了，然后还有这个哪儿啊？还有石景山，石景山是咱室内啊，是咱们北京市的室内，那就是万龙八义。万龙八义呢，一般都是什么？都是那个上完班，然后呢下班4、5点钟去滑一个夜场，5、6点钟滑个夜场吃个饭，这是万龙八义。它呢是两个大山头子。 凑在一块儿。滑雪道呢虽然短，但你架不住它近啊，都坐地铁都可以过去，就在射击场那边。所以呢，这是咱的石景山。本来呢，过去呢还有这门头沟，说门头沟呢有一个哪儿啊，有一个那个龙凤山滑雪场。 嗯， 但是这个呢是北京所有滑雪场里头唯一没有去的。 哦，没去 的。所以呢，我只能是就是看那个简介还可以，毕竟人门头沟是北京那个大山最多的地方。 嗯， 关键呢，门头沟它这个龙凤山滑雪场呢，当然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百度上有它的电话。我呢，因为一直没去过，我只能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位置呢，就在那个叫什么镇军庄镇政府的边上，也就是说咱们通过这个首钢大桥直接往西开车不远就到了，所以也很近。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哪儿，延庆的八达岭。 嗯， 它呢是跟那个延庆属于双子星，一个是延庆的石景龙，一个是延庆的八达岭，都属于老牌滑雪场。你看这一大圈，最后呢就是房山的那个云居寺，云居滑雪场。如果你住西边又想滑这个野山，那么呢你的云居呢是你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我呢基本上在云居做教练比较多，为什么呢？一是便宜，二是呢它的那个高级道跟中级道差不多，所以呢滑起来很舒服。 嗯， 这个是云居。说完了之后呢还有哪儿啊，鸟巢。 嗯， 鸟巢呢人家有这个滑雪乐园，但是鸟巢对于大家来说，因为鸟巢人家是每年都要冬季都要做的这个滑雪，那算是戏雪乐园，那就不叫滑雪场了。 嗯， 它没有山，人家是搭的架子，但是呢各方面组织呢氛围啊特别好。这是鸟巢，它就是一般它就位于北京的中心。 嗯， 那你带孩子去鸟巢玩一把，哎还真不错。还有就是那个亦庄和大兴这那边呢，像狂飙乐园什么的，人家都是戏雪场了。 嗯， 它没有山，所以呢就是带孩子一般就一马平川去南边。如果说想约三五好友想去大山里头撒把野，那你就去北边刚才我说的这么多滑雪场。 嗯， 哎，这就是北京市内的啊。 哎呦，这活地图啊，是吧？我们总是在这个孙老师跟我们分享骑行的地方的时候，感叹他这个活地图。那个我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家是一趟一趟骑过来的，是吧？印在脑子里面。这没想到说起滑雪场来也是，啊， 那也是 张嘴就来。 那因为经常滑嘛， 厉害厉害。那其实除了北京之外啊，崇礼的滑雪场想必是大家也是很好奇， 那 么什么样啊？大概跟国际上的比什么水平啊？这样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继续请孙健跟我们来分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 大家好，我是孙健。 今天呢咱们跟孙健不聊骑行了哈，在开场的时候上半时段开场的时候简单的聊了那么几句啊，确实冬天也有适合骑行的地方。今天呢咱们主要来聊一聊滑雪啊，毕竟呢孙健他还有一个头衔，这真是我没想到的，就是石景山区冰雪运动协会的副会长。 啊，对对对， 厉害厉害！ 冰雪协会的副会长，也是为咱们广大的滑雪爱好者以及喜欢运动的朋友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冬季休闲娱乐的一个方式方法。 嗯，在上半时段要结束的时候啊，这个关于北京的这些滑雪场，张口就来，活地图一样，是吧？那这一时段的开始啊，就是我们想请孙健跟我们来聊一聊崇礼那边的雪场。 因为首先呢，这个那边的水利工程您也参与设计， 对 啊，然后其次呢，那边的这个滑雪场您也去过， 对 啊，并且呢，还有一条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世界上的其他有很多有名的滑雪场您也去过， 嗯， 所以我想这个从一个资深雪友啊，咱就不以这个冰雪协会副主席的角度，就是资深雪友的角度，您去过世界上那些见过好的，也去过崇礼的，您觉得跟他们比怎么样呢？ 啊，咱们得这样说啊，就是人家就是全世界的著名的滑雪场， 嗯， 包括像夏慕尼啊，包括那个 Sun Peaks 啊，还有什么那黑书山呀、啊，北海道。 嗯， 包括那个哪儿，那个新西兰的几大滑雪场啊， 嗯， 它其实呢，它都是屹立滑雪圈几十年、百年的历史。 嗯，对， 它呢各自呢有各自的优点。咱们呢现在呢只说这个崇礼的， 嗯， 崇礼的优点呢其实也非常多。说第一个吧， 嗯， 就是它拥有着国际滑雪场的这个规模和难度。同时呢，它距离咱北京坐高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很近， 这简直就是无敌的那个优势了。 嗯， 对，那个然后咱们再说一下，就是主要的得介绍一下滑雪场嘛。 嗯， 因为你光说了它有这个世界级的规模，那你不说说什么样也不是。 对，这关键是我们一听什么是世界级的规模啊，我们也不知道啊。 那世界级的规模，那就是简单的讲，你像在欧洲，像法国、奥地利、瑞士， 嗯， 人家能一个滑雪道跨三国。 那，啊，这咱做不到，啊。 对，最远的时候一条滑雪道能干出去100多公里 啊， 嗯！就是你像我这号的，可能连续滑3公里，可能我这个大腿就燃烧了， 嗯， 就已经崩得受不了了， 嗯，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咱们都是实话说，像我这种滑雪爱好者，都是在平静的水面练出来的， 嗯， 所以说跟人家那些大神啊，从阿尔卑斯山顶啊，或者是图马列山顶啊，直接往下放坡的那种，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那简直人家在咱们心中就神，但是咱们呢只是说这个滑雪场呢，像崇礼啊，它应该是七大滑雪场，比如说最就是万龙滑雪场、云顶、太武、多乐啊，银河什么的，就是它这个滑雪场啊是非常的多，而且呢各有特色。像咱们在上半段呀介绍了北京的滑雪场，不管是南山呀、淮北呀还是石金龙，那么呢如果要是说做一个恰当的比喻呢，那就是咱们北京的滑雪场呢就应该算是什么呀，算是小桥流水人家， 嗯， 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那种就是非常的 小而美，是吧？ 对，小而美精致，就是， 嗯，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了，孙长老说你那个南山那么大的滑雪场怎么就叫精致啊， 嗯， 但是你得跟执铜琵琶铁卓鼓唱大江东去的这个崇礼比起来，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因为人家的那个滑雪场啊，那无论是从规模呀、体量啊，这个咱北京的没法跟人比， 嗯， 哎，包括造雪量，你咱们就简单的讲吧，人家崇礼今年十月28号人就开板了， 嗯， 就可以滑雪了。10月28号，大家想想，10月28号有可能咱还穿着这个短衣短裤逛街呢。10月28号要天暖和点了，人家那边就已经开板可以滑雪了。 嗯， 这就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5月1号崇礼还能滑雪，5/1。咱们就干嘛了，咱们基本上就大街上就可以玩了，玩耍就短袖玩耍了， 嗯， 这个就是人家的降雪季，那就完全不一样。但是大家可曾知道我说的这些可就是咱们高铁一个小时就到了， 嗯， 所以说真是不可思议啊，这天险变通途， 嗯， 这日行8万里这个确实实现了，这确实不得了， 嗯， 哎，这是一点，就是人家的雪期那属于超长， 嗯， 咱们一般过了情人节，咱们北京的所有的滑雪场基本上就该关门了， 嗯， 过了 2月份到3月份，2月底 基本上就关了， 啊， 就基本上人家就不能再营业了。 嗯， 这个就是体量，这就时长。再说体量，像万龙啊，像人家云居，像那个云顶啊，那些大滑雪场， 嗯， 一个滑雪场应该说，不夸张的说啊，人家俩滑雪场加一块儿，应该把咱们北京所有的滑雪场的体量全包进去。 嗯，就是很大。 哎呦，大的不得了了， 嗯， 大的就是扯天连地了， 嗯， 就属于那么大了。当然跟，国外那些百年悠久历史的，啊，那些滑雪场呢， 嗯， 可能咱们体量呢，单个滑雪场抡出来没有人家大， 嗯， 但是要组成到一起，那跟他们有一拼。 嗯， 这就是说它的规模。 嗯， 然后再说它的雪质，因为你这滑雪场，你咱要提技术指标，你光时长啊，就是这个载雪时长啊，还有你的规模大小啊， 嗯， 面积啊，咱们说完了再说的雪量。雪量呢，就是崇礼那边呢是 应该说是扯天连地，几乎快天天下雪了。 嗯， 就是在人家那边，为什么它海拔能达到1500到2000的这个海拔高度？就是人家天生人家就是高原气候。 嗯， 然后呢，小降雪、小降雨特别多，所以呢，它雪量大，雪期长，降雪也稳。 嗯， 而且呢，人家是当然了，人家是遗憾的就是，崇礼是鹅毛雪。 嗯， 它不像北海道，也不像温哥华，也不像新西兰，它是人家是粉雪、 嗯、 就是天上降白糖沙。 嗯， 而咱们造雪呢，其实咱们造出来的是粉雪，是那个由这个水管子捅出来的这个水啊，在-5度以下的低温通过这个造雪机造出来的是小雪粒子。 嗯， 是就是这个小雪沙子，但是跟人家晶莹剔透的粉雪呢又是两个，就是肯定雪质不如人家好。 嗯， 但是呢，人家既然能下鹅毛大雪，这雪质就比你天然造的要好得多。 嗯， 毕竟那叫野雪，天然雪，那它终究是好。 嗯， 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说从雪质上，从各个方面，应该说呢，崇礼呢比北京确实是好、 嗯， 但是它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啊？忒冷了，风忒大了，就这两点就已经能让人崩溃了。 嗯、 我曾经有一次-35度去崇礼滑雪， 嗯、 花了700块钱买的雪票。然后呢，只滑了一次，我就下来了，就再也不滑 了。是因为穿的没穿够吗？ 我穿的是非常非常的保暖，就是当时知道特别冷， 嗯， 就是这身上都贴满了那个热膏药了。大家知道有一种那种自热的那个自热袋， 嗯， 我身上贴满了，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我当时冻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那个就是孤孤单单的在那个叫什么滑雪缆车上， 嗯， 然后很多朋友通过望远镜或者是在温暖的大厅里头说，嘿。就孙长老是勇士，其实谁也没想到，我当时在那个缆车上就是致敬，长津湖。 哎呀， 当时我冻得都快崩溃了，脑袋都冻木了，35度。 不是-35度，这太夸张了吧？ 太夸张，但是在崇礼，它的极限温度能达到-40度。我为什么那天35度？是因为我当时在云顶的顶上，它有那个温度计。然后我还拍了一张照片， 嗯， 是因为他刮大风，8级大风， 嗯， 他身体啊， 8级大风啊， 对，他刮大风，然后呢，这一有风了，就是你如果要是有阳光， 嗯， 你再冷点，-20度、-30度，你再冷点，他没风没事儿，体感没事儿， 嗯， 但是你一旦有风，那真是从里到外的那个冷， 嗯， 8级大风看不见前面，最后摇摇晃晃的，终于滑下了。滑下来之后，就这一天都缓不过来，所以它是特别冷。但是咱不是说我是碰到了人家崇礼的历史极值低温和大风，我赶上那天了， 赶上了。 哎，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绝对好，尤其是在咱们冬奥这段时间啊，冬奥这段时间，2月4号，为什么国家选在这段时间？应该说这段时间，2月4号到3月初这段时间是崇礼天气最好的时候， 嗯， 就是风少雪大。 其实您在说的时候，我还在想呢，比如说那些专业的运动员， 嗯，啊， 那如果他们遇到这么冷的天气的话，这比赛还能办吗？ 那也得办， 他们动作还能做吗？ 那这么说吧，那你说要踢世界杯，要赶上大雨了，你说他办不办？ 他有一个，因为足球这我还是比较了解， 大家都是公平的， 就是不是他赶上大雨，他是有一个标准的 啊， 那个雨大到什么程度， 啊，对对对， 这个比赛就停了。 这倒是啊，嗯，那你要这么说， 对， 那是要赶上极值大风或极值寒温的话，那肯定他主要是对运动员可能产生一些身体的危害， 嗯， 那他肯定叫停。 对， 我是以为就是普通的刮风什么降雪， 嗯， 那该比赛就比赛， 嗯， 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谁发挥的好， 那是 对吧？ 那是， 哎， 啊，所以这个他还真是一个有点挑战极限的意思了。 崇礼你赶上极致温度啊，咱们是挑战， 嗯， 但是呢平时还是非常舒服的，欢迎大家呢， 嗯， 去崇礼滑雪。 嗯， 它的滑雪场呢那简直就是扯天连地，真是太美好了。而且咱不能说美食，为什么呀？每个滑雪场的美食都很好，那你就不能说了，你只能说人家的那个滑雪道丰富多彩。 嗯， 崇礼的滑雪道呢，它因为它体量大， 嗯， 所以呢它的各种各样的精彩的滑雪道啊，它就是各种各样。你比如举个例子，某个大滑雪场的那个奔龙道，那奔龙道呢，就是如果你是自以为自己是高手，说在北京横趟北京所有滑雪场的高级道， 嗯， 那么请你去奔龙。 嗯， 一把奔龙下来你就知道什么叫跳龙，就是它就那么危险。但是呢你这个滑雪道，就是所谓的奔龙滑雪道，在国外只是蓝带级，还没到黑带级， 就是还不是最高级的。 对对对，但是在咱国内绝对是黑带中的黑带了， 嗯， 但是你到了国外某些大滑雪场，你也就是一个蓝带级，它就是按照颜色来分难度。 这就是跟广大学友呢，就是提醒一下，那个如果要去崇礼，它的滑雪道丰富多彩，你可以滑到各种各样的滑雪道，就你想象的野雪、猫跳、什么大碗、什么这个高山速降，反正什么都有。除了你不能，还有那个大的跳台，跳包。但是有一点，咱们讲究的叫什么呀？待会儿咱们讲究什么呀？就是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鸟，滑雪的时候适可而止，循序渐进。你比如说，我觉得我滑雪好，但是呢，我觉得我能跳点这个两米包。啊，我非得去冲击五米包去，那我可能就摔着了，就这么简单。 跳包是要飞起来的那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就飞包嘛。 这个我有过惨痛的经历， 直接飞的。 对，就是在这个高中，好像是高中刚毕业吧，还是没毕业呢呀？我们跟这个，因为跟高中班主任关系非常不错，所以呢，就是几个同学跟我们这个高中班主任就找了一个农家乐，在那儿住了一宿。娱乐活动呢当中就包括这个滑雪，在农家乐里面有一小滑雪场， 太美好了 啊。小滑雪场呢其实很简单，坡也不大，有一个小包，就是有一个小包，就是专门给那些这个能飞起来的人飞用的 啊。 当时呢，我那时候就是完全初学者，我现在基本上也是那水平嘛，就是仅限于转弯能行啊，其他的就算了。我从来没飞过，但是看那个东西在那儿呢，就是又想尝试一下，所以最后要走了，我说不行，就是第二天白天的时候 一定要试， 我说得试一下，是吧？这因为头一回遇到这个，是吧？试了，鼓了很大的勇气试了，啊，然后就是果不其然一个大屁墩儿。 是啊，那好像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借着机会也说一下，就是如果要是说想刺激吧。就是想追求雪场上的刺激，为什么说跳包一定要循序渐进？那是真摔啊，因为你脚底板啊，你是不管是单板还是双板，它是一个加长放大的一个脚底板，你控制不住。一旦说你那个飞出去吧，它那速度还挺高，因为都是从斜坡子上、山坡子上下来，飞出去之后啊，你要是真是说没掌握好，就是不会摔的人，就是你会摔的人他也受不了啊，你甭说不会摔的人，他有可能把你的关节给撅了， 对， 就容易出事儿，对，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循序渐进，因为这种惨痛的教训我教育看见的太多了， 看见 了，所以还是那个对提醒一下。 说到这儿啊，咱就是给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是初学者或者是压根儿就没滑过，但是啊，因为一个是受到这个马上要召开的 冬奥会 啊，再有一个呢，可能保不齐谁听了咱们的节目就想去滑雪去了呢，对不对？啊，给大家一些初学者一些建议 啊，初学者建议， 啊，对对对， 好， 没滑过雪呢，或者有什么准备工作得准备好呢？ 就比如说吧，假如说要是说这周末说那个您刚好开车，说哎，这我周末周六周日没事干，带我老婆孩子。先去一个滑雪场去滑个雪，真不错啊！其实我要说那个真挺好，冬天带着家人什么的去滑个雪，长长见识吧，就没滑过的人长长见识，反正都是图一乐，也没多少钱，几百块钱。那么呢，我建议你啊，第一点，一定要带一双袜子。多带一双袜子，为什么呀？因为你得用人家的滑雪鞋，对吧？所以说呢，你自己呢有一双替换袜子，它舒服，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当然你也别带塑料袋，你带塑料袋的脚丫子捂的呀，太难受了。所以说呢，你既然你是用的，肯定要租别人的滑雪鞋。我说的新手，我可不是说老手，老手就像我这样的，就 都有自己装备， 就光滑雪板我就三套，然后滑雪鞋我有两套，头盔也有几个，所以这就不提了。我们去滑雪都用自己的，但是你要新手呢，肯定用人家的， 对， 那么呢，你就一定要先提前准备好一双袜子，不管说你是换着袜子穿人家的雪鞋，还是你那个脱了人家的鞋，你换上自己新袜子，你舒服，干净，这是第一个带袜子。第二个呢是滑雪呀，忌讳你穿毛衣，穿毛衣、棉衣千万别穿，因为你一旦到了滑雪场，浑身大汗，就是浑身那汗如雨下，我应该这么说，汗如雨下，真受不了。你一穿那种衣服，那好家伙，万一你有点热，把这衣服一脱，唰唰唰的，那就 感冒了， 就感冒了。所以说呢，这个呢也建议新手，好多新手穿着漂亮的大毛衣去了，那可不得了，你那毛衣回来得沉2斤，而且你难受。 所以说呢，要穿排汗速干内衣。 嗯， 外面呢，你弄个抓绒，或者是穿一个这个冲锋衣，那是最完美的。 嗯， 这是咱们就这么讲究。一般就是你买一专业滑雪服就完事儿了，也不贵，挺便宜的。 好像有些地方滑雪服也有租的，是吧？ 啊，对，滑雪服也有租的，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租， 是是是， 你是穿自己的嘛？ 对， 你鞋你穿人家的是必须的， 嗯， 那你衣服穿自己的，你起码能干净点。 对，因为这个。哎，滑雪鞋呀，啊，咱除了滑雪别的地方也用不上， 对， 对， 对， 衣服干什么去都可以穿嘛， 对，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啊，那个滑雪的人尽量别穿牛仔裤去， 嗯， 穿运动裤去。牛仔裤啊，你去了之后你是裹在滑雪鞋外头，你绷着特难受，你也绷不，你也裹不住， 嗯， 你要裹在里头你硌自己，因为那个牛仔裤它特别硬， 嗯，对， 哎，你裹在滑雪鞋里面特别你恨不能把自己这个裤子连秋裤带牛仔裤给卷上，就跟那个插秧插苗似的，你给它卷上，那你就冷了，那挺凉的， 嗯， 所以说呢别穿牛仔裤，这是说的是装备。之后呢，那么你就一定要做多准备什么呀，一个魔术头巾之类的。 嗯， 魔术头巾哪怕口罩都可以。为什么？因为滑雪的时候啊，这个脸呀，那个风啊也大，因为雪山上嘛， 嗯， 人家就是不刮风，你就是那个太阳光雪场一照射你的脸你也受不了，要么就是晒黑了，要么就是那风大把脸呢就是给小刀子拉人似的， 嗯，是。 所以说呢，咱们手头上呢有这么一魔术头巾或口罩，把你脸给遮上呢比较舒服。 嗯， 还有一个就是手套。 嗯， 你恨不能花50块钱去雪场，啊，就租一手套吧。 嗯， 所以你自己戴一个舒服点的手套呢，你手起码暖和。 嗯， 避讳的就是光着手去，这个呢就是说新手呢，就是我只是说装备。 嗯， 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新手呢，如果你去到滑雪场，咱就说你这装备都差不多了啊，那个不穿牛仔裤， 制备齐了， 哎， 啊， 多带两双袜子。我说的都是新手，我不说老手。 嗯， 穿着冲锋衣排汗速干的，戴个手套，戴个魔术面具。至于说头盔什么的，那是你必须要租的。 嗯， 你要是有自行车头盔，当然那你就是不怕冷， 嗯， 自行车头盔。你要有雪盔最好。北京不管是哪个滑雪场，要求上雪必须戴头盔。 嗯， 所以呢，那个时候，那你就得租头盔了。这个是必须啊，这是必须的必。剩下的就是新手到了滑雪场干嘛呀？老老实实的学习。千万千万别因为初级道滑了两三回，比如说你第一次去滑雪场， 嗯， 初级道我刚滑了两三回，哎，我有天赋，我没摔跟头， 嗯， 或者我摔跟头少， 嗯， 那我跟着大家坐缆车我就去中级道了， 嗯， 甚至有人去高级道，千万别这样， 是 害人又害己。所以说这叫循序渐进。 嗯， 好，我看咱于老师好像有话要说。 没，是这样，就是到中级道吧，因为有一些中级道呢，嗯，可能也是我觉得就是加长版的初级道， 那还真不是。 不是有，我说有的是，有的是，有的一些是那样的。 啊，你这样理解也没错。 不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初学者来讲啊，一上来这个学初级道学几下，学这个学的差不多了，去中级道呢，可能也还行。但是万万去不得高级道。 高级道，刚才还跟于老师聊，我们在加拿大滑雪的时候，有一老哥， 嗯， 然后抱着滑雪板，穿着滑雪鞋， 嗯， 跟我们上高级道了， 嗯， 我们在高级道上，他是10点钟跟我们上去的，10点钟。 嗯， 因为是加拿大嘛，他也不会英语， 嗯， 到了下午5点，他终于从山上走下来。然后 那个 时候已经累瘫了，就这个人就是跟虚脱一样。 嗯， 他到了下面的时候，他到了离下面不远的时候，然后就是等于是人家雪场的救援人员， 嗯， 把他给拉下来的，就这个人已经彻底的累瘫了。 嗯， 足足走了6-7个小时，就是因为他不会滑，但是非得要，就是他一开始滑了之后呢，他从高级道上往下滑一点点， 嗯， 他就上不去了，也下不来了，然后艰难的把滑雪板脱了之后。他肯定上是上不去了，就想着出溜吧，往下出溜。但是国外的那种大的滑雪道啊， 嗯， 它不是说你能够说瞬间就能像咱国内似的，一眼看见就能看见那个缆车了，不是。那整个的就是扯天连地的大野山， 嗯， 我滑雪的时候还有大狗熊跟我打招呼呢，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山有多大了。就那人家是什么呀？人家是正经的大山啊，咱们这跟人家比就是土包子，就是土坡。 嗯， 所以说呢，我就是说呢，就是高级道。有了这个教训之后呢，奉劝咱们所有新手，高级道您千万别去。如果你是新手，千万别去，害你也害别人。 对， 有时候就是鱼肉，叫什么人肉鱼雷。 对， 你把别人给铲了。 关于这个害人害己的问题啊，因为一般的运动呢， 如果您没具备一定的能力就去挑战就去冒险的话，害的只是自己。 对， 但是滑雪呢，它为什么说害人又害己呢？就是因为很多的人呢，因为高级道它这个坡特别的陡， 特别陡。 如果咱们是初学者，你只会简单的转弯，比如说像我这样，我就从来不去高级道。为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什么样的风险呢？一个是自己容易受伤，另外一个呀，就是咱们控制不了自己的速度。 对， 前面人家专业的好好的就在那滑呢，但是谁脑袋后面也没长眼睛， 对对对， 不知道后面有什么情况。咱们到那个就是特别快，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呢，咱也不会转弯，咱也不会什么呢， 对对对， 很容易就撞上前面的人了。 尤其是你，因为咱们北京以及周边的滑雪道， 嗯， 它是高级道跟中级道和初级道它是连着的， 嗯， 如果说人家在中级道上，人家滑雪正在慢慢的出流，在慢慢的练， 嗯， 甚至有人在这滑雪场上吧，人家摔跟头没来得及起来， 对， 您这大雪板子夸嚓往上一冲， 很危险， 太危险了，真的太危险了， 嗯， 这就叫我们那个人。有的滑雪场，啊，规矩特别好，叫号称我们是零人肉鱼雷， 嗯， 就是你要上人家的高级道啊， 嗯， 人家得先看你的技术， 看你行不行， 就是那个看那缆车的，你如果要技术不行，说你连出溜两步你都不会出溜， 嗯， 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就你就把自动把你给轰到中级道或初级道了。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啊，千万不要跟这个现场人员产生什么争执， 对对对， 也是为您的健康以及为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来考虑。 对对对， 啊，没错， 这刚才咱介绍的是叫新手上雪一些注意事项， 嗯， 包括呢咱们刚才讲了，就是说你是新手的话要循序渐进， 嗯， 然后如果有条件呢，踏踏实实安安静静的跟教练呀多学一学， 嗯， 什么先是犁式的，之后半犁式的，然后再平行式的， 嗯， 或者一开始呢你先单板呢，你先学会站立，然后呢学会搓雪， 嗯， 之后呢你再慢慢的做落叶飘什么的，它都是循序渐进， 嗯， 如果你要是跟一个教练学，可能一开始啊你觉得， 嗯， 哎呦花点钱了，但是有了一个好的教练可以让你滑雪啊，就是这个乐趣倍增，而且呢你有技术了之后，以后你滑它安全， 嗯， 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建议新手呢，如果就是你最好是跟着高手或者是教练先练练， 嗯， 别自己穷琢磨，穷琢磨太累太伤心了。 是啊，而且呢这话又说回来，就是即便是在初学者的这个初级道上， 嗯， 它危险也是存在的，就像我们刚才说这种人肉鱼雷的情况呢也是存在的。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而且这个教练呢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按小时算的话，钱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贵， 前期200-300 二三百一个小时， 对 对吧，咱们过去您说如果不 学两小时 的话，难道就是去那摔的吗？对不对？ 对对对， 当然也不是了。好，那这个今天呢关于滑雪呀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孙健的另外的一面啊！一年以来啊，也是非常感谢孙健跟我们分享了北京以及我们周围北京、天津、河北的那么多的适合骑行的地方。 嗯， 今天又跟我们分享了一期滑雪的内容，希望大家呢也都可以像孙健这样拥有一个这个热爱运动的心，以及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好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啊！感谢孙健。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于越，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了多少时间穿梭，且看他口若悬河，衣上有风尘，却原来是一位江湖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时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哭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爱看英雄，道尽了江湖的血雨腥风， 城中楼阁几经风霜，天涯游子一梦黄粱，神鬼之意荒唐一场，谈笑一段半生疏狂，